内褪色的信纸，接着我差一点能合上的过去，但等到今日已经不容许，多心的少年误了多情的少女。什么叫感情也许早已死，即使珍惜不等于愿意拥有你，昨天那种话再不必提起，多么的煽情像我当年的语气。过去是你选择放浪流不低，是这样的我害怕被情控制，重逢还是不见面亦无所谓，只祝你愉快即使不因我关系。 祝你好运，说得几得体。